My Radio 在2017年10周年台庆期间推出全新对谈节目《毓敏会客室》，参与对谈的嘉宾都是香港各界的重量级人物。节目虽然是录影，但是秉诸百家争鸣之旨，播出之前只是做技术的剪辑，出席嘉宾的意见原汁原味播出。毓敏会客室两季26集节目重新制作，在 YouTube 频道恢复上架。2月份起供各位 MyRadio 网友重温，逢星期四晚上10时播出。 MyRadio 捍卫言论自由，一路走来始终如一，请各位新知旧语分享节目以表支持，多谢大家。 跟你这样有讲有笑， 我死定了。 毓敏踩場，現在同你剖析政治。 Hello， 大家好，歡迎收睇毓敏踩場。今日是2023年的1月30號啊！啊，真係眨下眼，有31號嘅呢個月。咁啊，2月1號咧就我哋2月1號開始嘅節目咧有啲新嘅安排嘅，跟住我哋會出啲通告嘅，上次已經講過噶啦。咁由二月一號開始嗰個禮拜咧，就呢啲新聞性時事性嘅節目咧，就係1、3、5，禮拜一、禮拜三做踩場，10點鐘啊，上次都講過噶啦。禮拜五就做踢爆。咁我哋而家禮拜六咧就加多一個節目叫一字禁錢啊。咁啊，呢個咧就會再下個禮拜六就正式啟播啊。咁啊，請大家留意收睇收聽啊，然後付費支持啊。今日咧就講國際新聞啊，當然我哋都好清楚啦，即係我哋如果即係經常講香港問題咧，咁我人又喺台灣啦，係咪？咁有啲人可能覺得，屌你人喺台灣，你講香港問題就唔夠煙啊，屌要有幾煙啊，大佬！我哋喺香港幾十年，你而家所發生嘅嘢，好多時係我哋之前已經係即係預料得到或者唔想見到嘅嘢，而家全部出現咁解啫。包括新聞自由啊、香港嘅人權自由啊等等啊，係咪啊？政治嘅即係嗰個倒退啊，呢啲過去我哋都經常，無論做節目或者喺議會裏面啊，甚至乎我哋寫文章都不斷提出警告，係嘛？或者不斷提出即係我哋嘅擔憂嘅地方喺邊度，係嘛？因為有共產黨嘅一日，香港嘅所謂一國兩制、高度自治係冇可能會成功嘅啊！咁呢個，但係雖然係咁，我哋都喺即係用時間換取空間，係嘛？或者喺有限嘅空間裏邊咧，希望有啲突破，係嘛？咁啊，盡自己最大嘅努力去做。咁所以，即便我哋而家唔喺香港呢兩三年，但係我哋都每日都係關注香港發生嘅事情嘅。咁但係有啲朋友話俾我聽，咁你繼續成日喺度講，咁我都唔想聽啦，大佬，係咪都解決唔到問題嘅，係咪？咁但係我就有啲唔同嘅睇法，即使有啲人會認為，喂，你而家講咗都冇用，咁啊講嚟托咩，係咪？咁我就覺得唔係，你要提醒啲人，大家都唔講咪當冇嘢咯。而家香港人咧係最現實嘅，個個都知㗎啦。我嗰陣時教書嘅時候又好，或者我去啲中學講嘢都好，我經常都提一個講法嘅。我話香港人特別係啲年青人咧，佢習慣咧所謂功能性思考。呢、这個功能性思考就係話乜嘢你都會從一個即係同一個咩角度，從一個功利嘅角度、一個功能嘅角度去睇問題或者判斷是非，係嘛？即係英文講嘅 work 唔 work 啊？咁啊啲人啊，哎呀得唔得㗎？咁啊爭取民主，喂共產黨即係嚇會干預喎，係嘛？佢唔中意喎，咁啊唔好搞啊！你講本土主義，屌咪即係搞港獨係嘛？咁咪拉興共產黨嘅喎。咁我乜都唔使做喎，係嘛？嗱，呢啲就係功能性思考，就係只係講喂現實，面對現實啊，同埋有冇效，冇效唔做，咁啊喺一個資本主義社會裏面，大部分嘅人都係功能性思考嘅喎，係嘛？咁呢個好正常喎，即係資本主義社會自由經濟、市場經濟，你係刺激人去追求利潤嗰，即係你個動機。你有呢一個追求利用嘅動機，你咪去搏命揾錢咯，你明唔明啊？改善生活咧，咁冇錯嘅喎，係嘛？咁但係，喂，你有時就會過咗火噶嘛，係嘛？於是你為咗錢，你就不擇手段，係嘛？ 啊，为咗要赚多啲钱，屌你就系嘛巧取豪夺，系嘛？你咪睇到咯，官商勾结系咁样嚟嘅，啲财阀系咁样出现嘅，香港个地产霸权又咁样出现嘅，系咪？咁呢个就系个社会财富就分配不均，于是令到个社会咧就出埋伏咗啲动荡嘅因子，同埋任何一个社会都系嘅，佢一定要有个平衡嘅，系咪？所以你睇到啲西方民主国家，喂，点解好多时你都会见到有啲左翼嘅政党可以执政咧？嗰个就系一个平衡嚟噶嘛，系咪？即系等于而家啲人好中意闹人左交，系咪？咁点解啲左交去执政？譬如而家喺美国都系噶，咁啲右翼嘅人咧，或者右翼思想嘅人，或者支持共和党嗰啲人咧，就会认为民主党系左交嚟嘅，特别系加州就哇呢、這个左交城市，系咪？呢个同性婚姻啦，系咪？又呢一个即系堕胎又合法化啦，要搞系嘛？哇！就跟住个种族平等啊，唔系净系种族平等咁简单，嗰、那个变咗一个即系逆向歧视，系咪？就因为呢啲左交啦，咁佢讲大爱嘛，咁所以你无论向左倾嘅极端或者右倾嘅极端都系唔得嘅，系嘛？所以我哋成日觉得，诶、哎，我哋自由派嘅人或者自由主义嘅人就抨击啲保守主义，但喺个社会里边一定有自由主义，一定有保守主义，系嘛？你又互相制衡嘅，最后保障最大多数人嘅最大利益，就咁简单嘅啫嘛，系咪？咁所以呢种情况底下咧，即系话。你必須要有個平衡，係嘛？即係唔可以話一面倒，係嘛？咁所以你有時你就要講下理想、信仰、原則，就唔係下下功能性思考，你要有啲結構性思考。你嗰個思考方式係，喂，要講下原則、信仰、理想，係嘛？人不能冇理想。冇理想，你同动物冇乜分别嘅。OK， 你唔追求理想嘅话，系嘛？但理想就不能变空想或者乌托邦。咪呢啲就系你随着个社会嘅，即系个社会嘅变化同埋嗰个民意嘅趋向，咁你做即系从政嘅人，你好容易掌握得到噶嘛？喺咩时空间底下，保守主义系有市场嘅？系咩时空间？令好啦，到咗某一个阶段咧，可能自由主义或者左倾思想，佢有市场嘅，系嘛？咁好啦，当你有一个民主政治嘅嗰、那个即系嗰种制度或者民主宪政呢种制度，咁咪通过民意系嘛，或者一啲选举制度去决定咯，唔就咁简单啫嘛，系咪？咁但系香港就唔系嘅，讲翻香港，而家啲人咧，即系经历咗即系呢一个2020年啊，呢个国安法推出之后，跟住呢个政府实行暴政，系嘛？咁但系慢慢啲人就会习以为常噶啦，佢就面对现实噶啦。喂，嗰啲如果唔肯喺呢一種咁惡劣嘅環境底下，係嘛，去喺香港生存發展嘅話，佢就選擇離開，係嘛？呢個係佢選擇嘅權利嚟嘅，係嘛？咁但係有啲人咧，佢唔係逆來順受㗎，你唔好搞錯啊！你唔好以為，哎呀，香港人係最撚醒目嘅，我而家話俾你聽，係嘛？有西瓜就靠大邊，漢風使你，香港人嘅特色嚟嘅，係嘛？佢好快。就接受咗个现实，不但止接受现实，佢融入嗰个现实，系嘛？所以最近传咗一两个年轻嘅政治人物，系嘛？好似话变节喎，喂，对佢哋嚟讲，或者对而家香港有啲人嚟讲，喂，啲咩叫变节啫？屌佢啫，系嘛？喂，识时务者为俊杰，系嘛？求生存又要求发展，佢会咁样睇噶嘛？咁对于我哋呢啲讲原则嘅人，或者我哋呢啲习惯用即系所谓结构性思考嘅人咧？我哋就即系不以为然咁啊，定系系嘛？人点可以冇理想咧？人点可以冇原则咧？有啲嘢可以做，有啲嘢唔做得噶嘛？系咪啊？有所为，有所不为啊嘛，系嘛？我记得呢、這个即系蔡元培啊，咁大家都知道蔡元培先生开创一个即系自由开放嘅即系一个即系大学啊，中国。大學可以出現自由開放、思想解放嘅就北京大學嘛，係嘛？係佢開創出嚟嘅，佢都做過北洋政府嘅教育總長，但係佢開創一個即係百花齊放、思想解放嘅呢一種咁嘅即係高等教育嘅呢個理念咧，喺北京大學係喺佢領導底下係得到實現嘅，係嘛？咁佢都係國民黨嘅喎，大佬，佢都係支持當年蔣介石北伐嘅喎，係嘛？但係。但佢死就葬喺香港嘅拍马地，啊，华人永远坟场，系嘛？佢死嘅时候咧，即系邵力子啊，另外一位即系民国名人，就出咗一副，即系用咗一句说话嚟形容呢、這、一个 蔡元培，我覺得是非常之恰當，亦都是我哋即係譬如一個讀書人，應該即係以佢為榜樣，係嘛？嗰句説話係咩咧？無所不用，有所不為。無所不用就係你要包容所有不同嘅意見，係嘛？無所不用，但係有所不為。嗱，呢個有所不為咧，就係要講原則，係嘛？有啲嘢唔做得嘅 ，OK， 係嘛？成日講話有所為有所不為，我覺得邵力子呢句説話嚟形容蔡元培係非常之恰當嘅，無所不用，但係有所不為呢八個字，係嘛？呢個係我哋即係一生奮鬥幾十年嘅，我哋都即係高不即係高不可攀，即係仰之離高呢八個字，係嘛？即係呢個講開又講嘅，係嘛？咁即係我話我哋做節目，而家繼續講香港嘅。香港的不堪情況只會繼續惡化下去，咁但係我哋係咪可以唔講咧？譬如今日我先同一個新聞界嘅老大哥啊，食晏晝嘅時候傾開，佢都話：唉，屌你！我哋做新聞工作做咗幾十年，咁啊，發夢都諗唔到香港今日今時今日可以咁樣，咁啊，咁你淨係睇下呢個即係蘋果案，睇下呢一個立場新聞案，係嘛？即係你睇翻呢幾單案件，咁你香港啲新聞界，我哋揾一啲所謂有所不為嘅呢個新聞機構，咁你去邊度揾咧？而家係嘛？因為成個大環境，咁你咪唯有接受咗咯。咁你都係繼續喺度做新聞㗎，都話自己係新聞機構嚟㗎，係咪？咁但係實際上係咪咧？係嘛？實際上即係。你只能夠對個政府唱讚歌，或者頂多小馬大幫忙，你不能夠直斥其非，你唔可以批判佢，因為好撚恐怖噶嘛！睇到立場新聞呢單嘢係咪啊？星星之火係嘛？人喺卡片度個記者每人一句金句，你後屘你話呢個等於星火基金，令人聯想到咁你咁呢個主控官度咁樣噏嘢嘅，然後個法庭可以接受，跟住定呢個鐘佩渠有罪咁你話呢個世界你做咩新聞你仲可以係嘛？咁呢啲嘢，喂我自己喂教新聞係教咗咁多年，做咗幾十年新聞工作，我哋冇可能會接受啊嘛！大佬一定要攞出嚟噴咁啊，仲攞出嚟批判噶嘛，係咪？咁你唔撚睇咪你嘅事咯，係嘛？咁你死佢個臨頭咯，咁你都話冇乜所謂，我接受咁。咁香港就係咁啊，而家係嘛？悲哀嘅地方係咁。但係嗰啲有辦法嘅，或者佢唔願意喺呢度，唔好話同流合污，即係唔願意喺香港而家呢種咁惡劣嘅環境底下去生存，佢咪要走咯？佢留喺香港做咩啊？係咪？嗱，即係我哋今日唔係講呢樣嘢嘅，不過講開又講咗個話題，扯遠咗啦。咁我而家講下啲國際新聞啦，咁呢單嘢都係好值得大家去留意嘅，因為咧，而家咧個世界係一個地球村，係咪？你互相影響嘅，特別係美中兩國兩大超級強國，係咪？屌你，佢打個黑黐，我哋就跟住要感冒噶啦。你係冇辦法唔受佢影響嘅，無論經濟政治，係咪？咁你試想下，如果美中打起上嚟，咁你話個世界咪大亂啦，一定噶嘛，啱唔啱啊？係咪先？所以呢啲新聞咧，即係我哋又冇得唔即係唔關心啦，係咪？嗱喺過幾日啦，而家講應該係2月5號、2月6號嚇，呢個應該係美國時間咧。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咧就會喺2月5號和6號咧就訪問中國，即係一個禮拜之後啦嚇。咁呢個咧亦都係拜登政府即係呢個第三年嘅任期係嘛？呢一位國務卿啊，第一次訪問中國。咁呢個即係你從呢一件事同埋佢訪問嘅時機 timing， 咁你就知道美中關係係咪係惡劣到咩程度啦？啱唔啱？好簡單。嗱，國務卿咧就係主管外交事務嘅 ，OK， 即係所有嗰啲駐外大使都係歸佢管嘅外交政策。國務卿係嘛？咁好多人成日都有個誤解，國務卿咧就好似等於人哋國務院嘅總理或者首相係嘛？咁啊錯曬係咪？佢係一個超級部長係嘛？應該就係咁講係嘛？咁美國國務卿布林肯佢訪問呢一個中國，當然佢嗰個對口嘅啊，即係就係呢個中國外交部長秦剛，係嘛？咁當然咧， 而家個行程具體係點，我哋未知啦。咁啊，習近平會唔會接見佢咧？咁啊，唔知啦，係咪？咁啊，王毅啊，作為呢、這、一個即係、就是、中國共產黨啊，即、就、係、是、中央政治局嘅委員，係主管外交事務嘅啊，呢、這個即係、就是、對外事務辦公室嘅阿頭係嘛？咁即係當然佢嗰、那個即係嗰個級別咧就高過。呢、这個外交部長嘅喺黨啊嘛，佢係黨嘅外交政策嘅話事人啊嘛，即係佢呢個就等於楊潔篪嗰個位，佢做外交部長嘅時候，王毅楊潔篪嗰個位，咁佢喺黨入邊就唔係外交部長，外交部長就秦剛，咁個對口嘅即係單位就係外交部啦，係咪？咁我哋睇到新聞咧，即係話呢一次嗰個訪問咧，當然係佢擔任國務卿嘅第一次啦，係咪？亦都係拜登政府上台兩年幾三年，即係訪問中國啊呢、這個級別最高嘅官員。咁啊，從呢件事你咪睇到美中關係就即係非常之惡劣啦，係咪？如果唔係，喂你啲兩大超級強國，當然有啲人話：，唔係啊，咁習近平都同呢一個拜登即係視像啊，係咪開會啊，係咪？亦都喺呢一個一啲國際嘅場合啊，都有碰過頭啊，係咪？咁但係即係最近嗰個世貿會議啦嚇，咁、啊、其實最近嗰個世貿會議主要就都傾咗幾樣嘢嘅嚇。咁、啊、上次我哋就好似約略講咗少少。嗱、啊，我哋想睇翻今次呢、這個布林肯啊。即係訪問中國大陸喺美方嗰個公佈咧，即係我哋睇到唔係公佈嚟嘅，喺美國嘅媒體啊，應該係啊，即係又話佢要同中國討論四項議題，一個俄烏衝突嗱，呢、這個擺第一嘅啦，一定係係嘛？你而家不斷俾啲武器呢、這個烏克蘭係嘛？咁你又冇派兵，但係你即係等於間接參與呢一場俄烏衝突係嘛？咁啊，第二咧，中國核武庫啊。咁而家即係中國人咧，就成日喺度吹噓嘅，包括啲親共嘅，即係海外嘅中國人，包括台灣啦、啊、都話咧呢、這個中國嘅核即係核武器咧就多過美國嘅咁。我屌你，咁你有限核噶嘛？有啲相關嘅協定，咁好威，咁你多，咁咪多你咪肥人啦、啊？屌咧，係咪即係大家鬥用核子彈？你唔夠我多，咁我贏啦、啊，係嘛？你如果你話你嗰個核武庫啊，或者你嗰個核武器比或者核子彈啦，啊簡單啲講，比美國多嘅，咁代表你強過佢，係代表你係喂屌你呢個世界嘅禍患啊！屌你真係最大嘅威脅啊，係咪？咁另外就係推動雙邊對話，咁你雙邊對話都有㗎，其實唔係冇㗎，係咪？同埋嗰啲雙邊對話冇結果咁樣。如果睇翻呢個美國嘅即係傳媒嗰個報導咧，咁佢就講呢四個議題啦：俄烏衝突、中國核武庫、推動雙邊對話同埋釋放被關押嘅美國公民，係嘛？嗱喺美國嚟講咧，即係如果我哋睇翻咧，呢幾個問題，當然就即係大家睇到冇台灣問題啊，係咪？點解會冇台灣問題？台灣問題係一個即係長期都喺擺喺度嘅問題嚟噶嘛，係咪？唔係佢哋今次要傾噶嘛？今次要傾，如果你講到可能會講到台灣問題，講到台灣問題，咪大家屌一人一個喇叭，各吹各的調啫嘛，係咪？咁你中國就講翻佢即係一直以來即係不斷重複啊！屌你再做人錄音機咁講一次啫嘛，係咪？係嘛？台灣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啊！咩核心中嘅核心啊？台灣問題咩核心中嘅核心啊？又不用外國人干預，講嚟講去講呢啲咯。咁你都係宣示立場嘅啫，係咪？咁布林肯亦都係一樣，係講翻美國話：，我哋有呢、這個建交公佈啦，有呢個台灣關係法啦，係咪有六項保證啦？又係噏呢啲嘢啦，係咪？咁大家咪都噏啦。但係呢啲咧就唔會擺喺即係你今次兩日裏面要開會係嘛，要討論有結果或者即係解決分歧。嗱，我自己睇法好簡單嘅，你解決分歧係冇可能嘅，你係可以去尋求縮窄分歧。OK， 系冇可能解決分歧嘅。對於美國嚟講，有分歧先有得玩啊嘛，大陸好對中國都係噶，冇分歧有咩好玩啊？係咪？你最多係縮窄分歧，你冇可能解決分歧嘅，係咪？即係成日講嗰啲咩二中求同咩二中求 二中求同啊，咁讲嗰啲咪又系嗰啲废话嚟噶嘛？喂，分歧就一定有噶嘛，系咪？你可唔可以解决咗个分歧啊？冇可能解决，只能够缩窄去寻求，就唔系寻求缩窄分歧，只能够。譬如你俄乌问题，咁你美国就好清楚，由头至尾最近拜登即系再啊提供呢一啲坦克车俾呢、這个即系乌克兰嘅时候，或者较早之前嗰个所谓军援嘅金额咁庞大。咁佢都係不斷強調，係嘛？即係呢一場，即係你呢一場戰爭係你俄羅斯侵略咁啊，大佬係嘛？佢義無反顧企喺烏克蘭呢一邊嘅，不斷宣示呢一種咁嘅立場噶嘛，係咪？即係佢係反俄挺烏，反俄亦都係佢自己係佢成個外交政策嚟噶嘛？佢唔點解唔反俄啊？係咪？亦都因為要反俄，所以同中國關係就喂。如果你话同中国，你为咗反俄，跟住同中国 friend 咧，喺现阶段嚟讲系冇可能嘅，系嘛？大家都有啲筹码喺手噶嘛，系咪先？系嘛？即系以前就会咁咯，系嘛？即系联俄就制中，咁啊联中就制俄咁，系嘛？屌，咁而家就唔系，而家你要反俄，你要撑呢一个乌克兰咧，你就要阻止。喂，呢一个中国去援助俄罗斯，包括经济吓，同埋军事 ，OK， 你唔可以俾佢哋两个即系呢种结，因为乌克兰而喺出现一啲军事结盟，系咪？喂，你一个中国你咁难对付咧，仲有一个俄罗斯，两个加埋同你可能有一年咁呢？佢唔会容许呢种局面出现噶嘛，大佬，所以就唔会因为。佢要即係節制呢個俄羅斯，跟住呢佢就走去同中國 friend 係咪？喺現階段嚟講係冇可能，佢只會喂佢要反俄羅斯，但係佢一定要阻止即係呢個中國去支持俄羅斯。所以中國喺呢一個俄烏問題裏面，即係而家布林肯去大陸呢個所謂四項議題裏面嘅呢一項，嗰個基本嘅嗰、那個。走向咪系咁咯，系嘛？咁当然啦，又即系根据啲相关嘅报道就话咧，喺呢一个问题上边咧，就中国咧就强调呢个中立啊，同埋和谈。咁佢又唔会话好赤裸裸话俾你听，我哋系支持，即系完全企喺俄罗斯呢一边，系嘛？虽然呢个前人大委员长栗战书曾经讲咗一啲即系屌咧，真系好唔得体嘅说话啦，系咪？咁对美国嚟讲睇到就即係好碍眼嘅係咪咁佢係完全企喺俄罗斯嗰个立场讲即係呢个俄罗斯入侵嗰、那个唔係侵略嚟嘅係咪佢哋认为嗰个唔係侵略嚟嘅同俄罗斯嗰个口径係一致嘅係咪咁呢个即係对于呢、這个即係美国嚟讲梗係觉得有问题啦係咪咁但係中国呢佢都是要跟俄羅斯保持很密切的關係的一定是這樣的所以有時候看回這些國際關係呢讀一下中國即是春秋戰國的歷史你就看到了是不是遠交近攻是不是合縱連環就是這八個字而已都適用的現在 是遠交近攻合縱連環又该合中嘅时候合中，该连环嘅时候连环，系嘛？咁另外关于个核武库嗰度咧，就系、是、美国一路都即系督促呢个中国咧吓，要纳入呢个削减战略武器条约，系嘛？咁所以你如果你不断喺度强调，包括啲小粉红又好，嗰啲民族主义者也好啊，包括喺台湾嗰啲即系亲中嗰啲媒体啊，同埋嗰啲所谓评论人啊，成日强调哇，即系。中國軍事力量已經超過呢個美國噶啦，而家你發夢冇咁撚早啦，係咪？咁哦，你睇核子彈多過佢啊嘛，我哋核子彈多過佢，你咪違反咗嗰個削減戰略武器條約裏面嘅相關規定啦，好簡單啫嘛，係咪？咁但係中國成日講喂，我啲核子彈頭唔夠美國同俄羅斯多㗎，係咪？所以咧，即係中國咧又好狡猾嘅。嗱，你一方面啲人係日日喺度吹。我啲核子弹头多过佢，如果你如果砌上你，你比较我砌，系咪？另外一方面咧，我唔会加入呢、這个即系削减核武库嘅个谈判，就是、因为我核子弹头仲少过你。咁你讲晒啦，屌你真系啱唔啱啊？系嘛？ 你官方的講法就話中國的核子彈頭是少過美國和俄羅斯，所以我冇必要參加呢個削減核武庫的呢一個談判，係嘛？但是呢，你啲虛張聲勢的人呢，你做所謂認知作戰啦，你就話屌我哋嗰個軍備勁過美國，係嘛？所以你美國唔好亂嚟。咁第三個議題呢，就係、是、我頭先講呢，即、就、係、是、個重點就係解決唔到分歧，你只能尋求縮窄分歧。第一個就是俄烏衝突，呢一個仲容易搞，我覺得係咪？即係呢個中國唔會赤裸裸就可以支持俄羅斯揼呢個烏克蘭，係咪？呢、這個佢唔會做，但係佢會做一啲就係佢同俄羅斯保持密切嘅、那個即係、就是、政治同經濟嘅關係。呢、这個必然嘅，係咪？咁但係關於呢個核武庫呢個咧，呢、这個又係長期擺喺度一個問題，冇意思咁咪攞出嚟，又係大家各説各話。咁美國就梗係希望你中國參加嗰個削減戰略武器嗰個條約啦，係咪納入咪納入呢個條約啦？將中國係咪？咁但係呢個亦都冇結果嘅，而家係好啦。至於嗰個開即係、就是、推動雙邊對話，咁呢個咧就基本上係中美美中雙方即係。就是在呢方面應該有共識嘅，係嘛？如果唔係就唔會布林肯去訪問啦，係咪？咁啊，拜登之前同習近平亦都經過幾次即係嚇通電話或者視訊嘅電會議啦，係咪？咁啊唔需要呢啲啦。嗰、那個雙邊即係推動嗰個雙邊會談、雙邊談對話咧，呢、這個係必須嘅，係咪？而雙方面都認為係必須嘅，呢、這個就一定啦，係咪？咁喂，你兩個都係我兩國都有外交關係噶嘛？而且目前世界上邊最強就係呢兩個國家啦，咁點啊？係嘛？咁當然咧，就係喺呢個雙邊對話裏面咧，就會有一種分歧就係咩？就係個台灣問題，係嘛？即係呢個分歧咧，係冇可能解決嘅。冇可能解決嘅原因，第一，美國係將台灣當成一個台灣問題，當成一個同中國討價還價或者個談判嘅籌碼。OK， 咁所以點解決啫？係咪？係咪？呢頭布林肯去大陸訪問，嗰頭而家又傳出呢、这個美國眾議院個新議長麥卡錫會嚟台灣，係咪？甚至有議員邀請呢個中華民國總統蔡英文，喂喺個任內訪問美國咁，咁呢、这個永遠都冇分別。但係對中國嚟講，喂你議會同政府佢認為係一體噶嘛，係咪？咁你美國揾兩面手法啫嘛，而家係係咪？你布林肯嚟就同我哋傾，係嘛？有四項議題，係嘛？第三項就叫做推動雙邊對話。屌你呢頭嘅嚟呢，跟住就而家就傳，喂呢、這個麥卡錫就要去呢、這、一個即係台灣訪問，咪計呢個佩洛西之後又嚟，咁又逼我又喺度，屌你用盡一切啊，會俾啲震撼性嘅力量你睇下咁，所以呢個問題又好難解決㗎啊！咁反為最後一個咧，即係所謂釋放被關押嘅美國公民啊！咁嗱呢個咧，即係過去都即係經常都有出現，有啲美國公民喺中國大陸，即係被認為觸犯法律，跟住就被關押噶嘛，係咪？咁佢每次美國都係因為美國即係重視公民嘅權利，所以做美國人點解？好過做中國人咧，就係屌你美國政府，你揸住個美國護照，佢會保護你噶嘛，大佬。你喺大陸俾人拉咗去坐監，佢都要去用政府出面喂要求你放人，係咪？會咁樣噶嘛，係咪？你試下中國人啦，係咪？咁但係中國梗係唔會蘇你啦，呢啲係嘛？屌我哋係一個法治國家，佢話俾你聽，屌你啦咩？你叫我放人，佢犯咗法要坐監噶啦，咁啊嘛，係咪？咁但係好多時呢啲係一啲交換嘅籌碼嚟嘅，即係等於當年就調翻轉喎，唔係關押美國公民，係關押中國公民，就美國同你攞人，屌你老味真係嗰啲政治異議分子，所以間唔中咧共產黨又放一兩個，係咪？放完之後就俾一美國俾最惠國待遇佢，係咪？間唔中又放一兩個，咪咁咯，係咪？即係等於。刘晓波死咗之后，佢老婆刘霞可以离开中国，系咪？咁呢啲咪又系要，即系又系政治，系咪？又系政治嚟噶嘛？呢啲系咁啊嘛，做咩放佢出嚟咧？系咪？ 咁啊都係放噶，冇得唔放啊！咁大家又有利益交換噶嘛，係咪？咁所以我就唔睇好嘅嚇。咁但係總係即係四項議題裏邊，你咪最多有一樣一項議題大家有共識咧，就係推動雙邊活對談，係咪？其他呢啲點會有共識啫？係咪？大家都要拆。咁好啦，咁台灣問題就即係擺咗喺度，嗰、那個就好難搞噶啦，係咪？咁好難搞嘅原因，頭先我講啦，第一就係美國一定揸住個台灣問題嚟同你北京嚇，即係喺度角力噶嘛，係咪？咁北京咧，其實嗰把口就好兇狠，咁但實際上咧，佢都希望喂，即係越亂越好噶嘛，係咪？如果唔係越亂越好，咁佢仲有咩啊？有咩籌碼同人傾啊？係咪？咁佢仲可以成日喺度講話，屌你台灣問題係核心中嘅核心，屌啫係嘛？你美國唔好合隻手落嚟。咁佢要打台灣，就係話你台灣如果出現分裂嘅即係啊圖謀或者一啲政治活動，係嘛？或者外力干預台灣，係嘛？咁佢就喐手啦，佢成日都揸住呢個嚟講咁啊，即係話你美國就係其中一個所謂外力啦，咁啊，中國外交部咧就對於布林肯訪華咧，咁佢哋又係一如舊貫啊，咁就呢個毛寧啦，即係呢個外交部發言人啦。另外而家趙立堅唔見咗啦，佢真係手開邊啊，聽講話海洋司副司長係嘛？呢個所謂外交戰狼個樣又衰，係咪？有兩個已經而家你見佢唔到㗎啦，一個就係、是、啊，即係呢個趙立堅啦，另外嗰個好巴渣、好巴辣嗰位女士啦，係咪？咁啊，而家換咗，其實嗰個好得意嘅啲外交部發言人咧，即係其實後生嘅時候咧，好似呢啲咧都好靚女嘅，你明唔明？到佢做呢個位嘅時候，同埋佢個穿戴啊，即係嗰個姿態啊，同埋佢嗰個表達，即係嗰個語言嘅表達，因為佢係外交官啊嘛，外交發言人啊嘛，係咪？佢唔會同你笑嘅，全部都黑口難面嘅，咁奇怪嘅喎，真係。咁你睇人哋嗰啲即係，譬如國務院嘅發言人啊，或者啲外交部發言人，其他國家唔會好似即係中國呢啲咁嘅，咪咁樣先代表有威嚴咧？係咪？我哋真係唔識解，係咪？咁毛寧咧就話咧，中方始終按照習近平主席提出嘅互相尊重、和平共處、合作共贏三個原則。咩叫相互尊重、和平共處、合作共贏啫？咁呢啲個個都係想咁噶啦，大佬呢咪廢話嚟嘅，基本上係嘛？咁啊，中方堅定不移捍衞自身主權、安全、發展利益，中方不迴避也不懼怕競爭，中方反對嘅以競爭定義整個中美關係。反對以競爭之名實行壓制打壓之實，中方願在相互尊重平等互惠基礎同美國喺雙多邊領域展開溝通合作啊！咁但係咧就話美方不能一面談溝通談合作，另外一邊咧就干涉中國內政，損害中國利益啊！跟住就提到台灣問題，台灣問題咧就係中國核心利益同核心利益中嘅核心，係中美關係的政治基礎，是中美關係第一條不可逾越的紅線，美方任何時候不要試圖突破這條紅線。那好了，如果這個即上次這個貝洛西去訪問台灣，那就已經突破這條紅線了，跟著你的飛機就要飛越它中線了，跟著你就環島做演習嘛，跟著到麥卡錫去，那你不是照版主管，一定要做的，其實是。但是有些人就認為今次呢可能個台海危機會升級，咁啊？咁如果唔係，咁人哋唔信你噶啦嘛，係咪？即係等於我對上兩集我有講噶嘛，你大家都係仲喊打喊殺，你信唔信我揼你啊？咁屌你要揼人就唔使問人信唔信，你揼咁人哋就信噶啦嘛，係咪？你唔喐手點會信咧？都係停留喺口水戰啊嘛。咁但係，即係貝洛西訪問咗台灣之後，唔係喎，真係喂，即係喂第一次即係最大規模嘅軍演喎，係嘛？鎖台軍演喎，嗰、那個其實就係即係武力戰，即係話武力攻擊台灣嘅嗰、那個即係模擬作戰嚟嘅，係咪？咁如果今次麥嘉錫又去，咁係咪應該仲大鑊咧？休息翻嚟再講。